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啊！頭先大家睇到嗰段過場嘅影片咧，都相當之長時間嘅，但係有一個特色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咧，身邊喺阿鬱敏嘅旁邊咧，聽嘅議員咧就為數十分之多嘅。啊，儘管都係好多鬧，盡好多人啦。咁但係如果呢段演說喺今時今日發生咧，基本上我哋唔會見到周邊有人嘅。咁但係講嘅嘢到今時今日都 呢個係頭先我提到嗰個議事規則，修改議事規則啊嘛。咁你而家修改議事規則，如果得唔到民主派支持咧，根本就過唔到咁，因為係分組投票，所以分組投票有時候間有間輸噶嘛，係咪？咁你而家。咁你点靠得住啫？呢班人你话俾我听，咁啊，你成日话我乜话我物，喂，我冇做过呢啲嘢喎，你老母你做齐喎你，而家你话我去追击你就系收共产党钱，你讲紧咗好耐噶啦，包括有个扑街叫陈伟业都不停喺出边讲啦，屌你咪做过我党友喎，系写文联人民力量喎，系咪？佢而家都周街话我收共产党钱噶喎，系咪？即系呢班咁嘅贱人，你辩论你又唔够我辩论，系咪？俾我踢中你要害死狗咁，唯有就喺度散播谣言。但系你都不能伤我分毫，咁嘥够气。我出年去选，我一定又系高票当选，取捻奖咩噶？系咪？即系你修改议事规则啊，大佬，系咪啊？咁即系而家，喂，要剪报你系拍手掌噶，其实等于系啱唔啱啊？系嘛？咁你话呢班人系咪靠唔住啊？系咪？喂，我哋唔系今时今日话你嘅，大佬。我最近抄翻啲文，大佬九十年代我都闹你班扑街啦，已经系啱唔啱啊？即系九十年代开始，我已经收共产党钱，就要对付你民主派噶啦。咁几捻肥啊？收咗廿年钱，咁啊？你啲咁嘅所作所为，譬如好似头先你睇翻我十五分钟，我讲嗰啲嘢有错咩？喂，你啲人坐喺度啦，点解你唔敢回应我？系咪？刘庆行咗去添啦，何俊仁嗰啲净走咗啦。我讲嘅时候，你知唔知啊？一开佢哋名，你出嚟又走咗啦，系咪？几个我开名系得一个汤家华戆鸠鸠坐喺前面俾我闹啫嘛，系咪？今日吴凯仪坐喺佢隔篱，嗰个系佢党友，吴凯仪投反对票嘅。呢一个修改议事规则，系咪？佢系议事规则委员会嘅副主席，佢投反对票嘅，系咪？喂，呢啲全部有记录嘅议会里边，系咪？可以抄出嚟讲噶，系咪？即系。追击你，即系天公地道啦。讲啊讲，喂，2011年搞个票债票偿运动失败，2012年嘅立法会选举就攞你命啦，已经系。喂，单凭我哋有冇办法攞你命咧？梗系唔得啦，系大家开始明白呢班系老千嚟噶嘛，系咪？而家你话要对付民主党，好多人都认为天公地道嘅，大佬，你唔好以为屌你真系仲可以继续讲嗰啲抹黑翻我哋砖头，冇用啊，冇人听你讲嘅，真系唔好意思。除咗你自己嗰啲拥趸之外，系咪？你讲嚟等自己舒服之外，冇人会信你讲嘅啦，已经系。2011年我哋都俾人闹到扑街，都顶住。到2012年，系咪？都一样系俾人闹，系咪？但系你咪输到扑街咯，你民主党。是吗？出年你好彩啊，你又唔会输到扑街，是吗？即是为什么不会输到扑街？因为不够人去跟你选，是吗？还有啲激进派又唔能争气，是吗？本土派又不够人，那你可以继续搏懵搏多几年 ,ok? 是吗？即是 譬如我可能我又唔去选啦，阿黄杨达又唔去选啦，咁你咪偷笑咯，系嘛？即系咁啫嘛，系嘛？而家未知，系嘛？咁但系跟住落去，你估你仲有冇运行咧？你估？喂，而家批评你民主党或者喐你民主党，喂，已经成为好多年青人嘅共识噶啦，大佬。尤其是经过嗰个雨伞革命嗰79日添，系嘛？屌你咩？你喺个大台度，系嘛？指手画脚，你个金主日日坐喺个帐篷嗰度，屌你咩？个个要嚟朝拜，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嘅，系咪？跟住你金钟呢个大台嗰啲所作所为，系嘛？大家又睇得好清楚，而家咪自己内讧咯。而家你咪喐学联咯，喐你学民思潮咯。喂，而家学民思潮学联就已经又死咗啦，系咪？俾人哋退联，学民思潮而家当时得令，系嘛？屌你，香港前途就靠黄之锋噶啦，系嘛？你当旺角嗰班系咩人咧？打生打死，包括你而家话要屌你，即系揾嗰个啥朱经纬，佢谂起都喺旺角殴人嘅，系咪？旺角嗰班系咩人啊？旺角嗰班而家变咗乜嘢？系咪？你都懵下懵下，我话俾你听，你呢班人，即系今时今日发展到呢个地步，你呢班泛民主派，屌你仲唔改弦更张，继续你嗰套，系咪？你过到明年个立法会选举，2020年你都瓜得我而家话俾你听，冇咗个立法会，你就系零。屌你真系系零啊，系咪？而家仲有大班人同你争食噶嘛？黄成志啊、狄志远啊，系咪？甚至李华明分分钟去佢哋嗰堆啊，跟住仲有个汤家华嗰堆啊，系咪？屌你真系一个高质素嘅投共派同一个即系低质素嘅投共派，系咪投共民主派两个系咪？嗰、那个高质素啲啊，又有学者，又有专业人士，系咪？都系投共。因为你汤家华讲得好清楚嘅，屌你唔捻同中央倾，香港边有得倾啊？咁样，咁你就系投共啦嘛，系咪？咁而家啲后生仔话，喂唔会同佢倾，我一定系要反共嘅，系咪？咁你话反共冇运行嘅，系咪？讲本土又冇运行嘅，即系陈建文话会加强呢个中共对香港嘅干预，即系用翻阿李仪一句说话，喂，你而家讲咩？公民提名之前，佢都系话你老妹港独噶啦，系咪？你讲命运自主都系港独噶啦，系嘛？唔系净系讲本土先港独啊，你嗰啲都系港独嚟噶。咁你陈建文嗰个讲法边站得住脚啫？仍然系嗰套思维，系嘛？咁你如果继续跟你行，香港咪扑街，系咪？休息一阵啦。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好，翻嚟啦，咁就即系礼拜五啦，就台庆啦，咁就所有嘢都准备好未啊？ 哦，我哋有份特刊就出搞掂啦，呢个印啦， 系咪啊？ 就咁就系好难得有班义工啊！呢几日日都喺度啊， 我见头先有 好多人帮手，咁所以就应该都会好顺利嘅。到时就即系都算系我哋第一次搞呢个台庆啊嘛。 唔系算啦，直情系我未搞过。 咁之前咧，我哋就系同呢个普罗啊联合啊搞过啲餐会，咁就即系几廿围嘅，冇今次咁多嘅。今次就直情系当台庆。咁有啲人问喂，你系年头成立个2007年，咁点解而家即系到10月先至搞台庆？咁呢一年边一日都搞得噶啦，系嘛？ 我哋话几时台庆就几时台庆， 唔系有啲筹备噶嘛？如果问题系咁有八周年，有九周年，有十周年啦，系咪？咁但系八周年就即系因为之前我哋冇搞过嘛，系咪？咁所以今次都好多人嚟捧场啊。 唔系咁讲，之前就冇好自觉地要即系呢个台本身咧，要形成一种即系一个咁嘅组织啦，或者咩成啦。咁而家就 太多嘢已經成熟啦，啊，舉個例，譬如話錄音嘅水平，啊，或者我哋嗰個人手咁樣。 嗰陣時咁嘅台慶啫，大佬你 都幾驚有喺度啊！ 即係喂，嗰個 bad boy 又唔係你嘅，係最即係點點養人鼻息嘅時候，咁你嘅台慶係嘛？ 啊，咁所以講話咧，實八週年咧，實際上咧，如果你話真係咁樣去獨立去做咧，實際上得嗰兩年幾時間啫，啊三年啊，咁啊真係唔係好長嘅，咁所以我成日強調一樣嘢，就 MyRadio 其實係後進嚟嘅，啊就俾呢個熱血時報啊或者嗰啲平台咧就遲起步嚇， 啊係咯，我哋後進嚟嘅，俾好多都係我哋都係後進嚟， 後進嚟嘅嚇。 所以我哋都請咗好多先進嘅網台 嘅前輩 嚟做嘉賓嘅，我哋請咗呢啲先進嚟做嘉賓嘅，咁其中一個黃楊達咧，咁啊希望禮拜五啊，咁啊可以見到大家啦，咁啊禮拜四我哋仲做一晚節目嘅，咁啊台長就台慶之後咧，咁啊跟住十一月佢又要去加拿大噶啦，咁啊加拿大嗰度咧多倫多温哥華咧，咁就可以早啲我哋安排啊，咁啊嗰邊咧有好多老友記咧就會啊接待台長， 唔係你唔接待唔得，因為即係嗰啲地方唔揸車冇得行。 咁你放心，一定有人接待你。OK， 咁就希望即係話喺加拿大温哥華有多倫多朋友聽到咧，咁咁有個心理準備啦，咁到時就可以幫幫手啦。咁我又會同佢哋聯絡嘅，咁樣。咁另外就係即係我哋喺台慶之後咧，就會將個節目 再重新編排過啦。因為事實上而家都開始交通擠塞㗎啦，因為事實上太多節目主持人咧就要開節目嚇，咁我自己都即係都麻煩啦，因為周圍啲人都揾我，咁啊又麻煩到呢啲即係出邊啲技術人員啦 嚇。咁我哋人手都唔夠嘅， 係啊，都要擴張， 都要增加啲人手嘅。海員做到趴喺度啦，係咪？咁所以到台慶之後咧，我哋都要嚟一個調整。 嗱，剩翻少少時間，我想問下鬱敏啊，就而家區議會就開始啦。咁大家喺街度咧會見到好多呢啲咁嘅 poster 喺度啦，咁就新面孔你話真係唔少啊，今年。 今年唔少㗎，但係個問散兵又所謂真假， 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好多新嘅呢啲嘅宣傳咧，佢哋唔多唔少要用翻少少呢啲近期好盛行嘅一啲包裝形式，係咪啊？咁呢一個包裝形式，你估會唔會都喺出年個立法會選舉出現咧？ 立法會選舉有少少唔同嘅，我覺得即係而家始終我覺得喺即係我參加過咁多次選舉啦，即係我覺得啲老牌政黨嗰、那個即係選舉文宣都做得好差喎，好奇怪，即係完全冇進步嘅。你民建聯一個最顯著嘅代表，你睇嗰啲海報係咪啊？你唔想睇嘅有錯字，唔係民主黨嗰啲都好差嘅喎，咁奇怪嘅點解係咪？點解冇啲創意咧？真係 我解釋得到嘅。你經過咁多年，都係嗰班人做，即係套用你個講話，滑曬牙嘅。事實上根本佢哋自己都唔想做。嗱，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是，其實何俊仁嗰啲唔想喺個議會度做嘅。不過即係好多因素要佢，你唔出嚟唔得啦咁啊。其实如果你俾个新人，那个冲劲一定比你强噶嘛。就算即使有新人都好，其实旧嘅人亦都会限制住佢哋，你咁做咁做咁做。所以其实一样嘢最简单就系，你而家成个议会制度，无论由区议会或者立法局，系要真系有一个新嘅文化要去更改旧嘅呢啲咁嘅习性啊。无论两边度都系嘅。咁所以今次或者喺出年个立法会选举咧，其实大家就唔会净系睇个包装啊，变咗一个人啊，即系靓仔嘅咁出嚟，一定系呢啲咁嘅呢啲咁嘅新血，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好多时啊，实际上系即系新瓶旧酒，换咗个人，但系个内涵、个思维方式啊，全部都系旧嘅。咁你如果系一个旧嘅政治文化，系解决唔到而家香港现有问题嘅。如果解决唔到咧，就终须有一日咧。就出現一個前所未有、大家預料唔到嘅結果啊！你淨係一個港大一個嶺南，而家大學嗰個情況，大家會開始見到啦。你就咁樣拗落去就等死啊嘛！大家 係 嘛？即係我行開咗即係幾日，我翻嚟個感覺就係、是、只有兩個字，即係幾個字形容香。而家香港係等死，即係如果你乜都唔做啊，係實際上等死 即所以我剛才提到呢學校呢即啊啲大學呢即如果你用再唔反抗嘅話呢你而家有啲教授出嚟聯署有夠用咩即係表態嘅咋嘛嗰個係。咁我表咗態咪收工囉係咪係冇用㗎喎、啊。係要打仗㗎而家係。係咪真係要罷教罷課搞一次光光烈烈先得㗎喎。唔係佢未知死係咪咁你而家你搞公投係咪咁就点啊？我当你公投啊，要即系 过到啦，过到啦， 咁啊，咁啊点啊？咁佢就唔做校监啊？ 佢赖死都唔走啦。咁啊点样咧？就系、是、当佢委任晒啲良粉入去咧，就可以实行自治啦。即系可以香港呢、這个即系所有大专院校咧，都实行呢、這个即系民主嘅过程啦。正如香港普选一样。当你所有人口都换晒血的时候，就香港是普选之时。咁你而家唔反抗啊，即系个时机过咗就反抗机会都冇。唉， 可以即系跌埋心水吓，唔使谂噶啦，系嘛？咁我下个礼拜好似要香港大学讲呢个咩系嘛？下个礼拜 系啊。 讲呢、這个吓、啊，香港未来抗争嗰条路，我而家另外同我同台嗰两个，一个叫方志恒，一个欧龙宇，我都唔知噏乜好。我哋嗰啲梗系好激嘅啦，佢哋嗰啲梗系唔啱听嘅啦。咁佢一驳我嘴就屌咧，這个场面就变咗我轰佢哋嘅啫，系咪？ 咁到期时都好多学生嚟助兴嘅，即系大家睇啲反应就知噶啦，即系。 好，咁啊，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啊 ，OK， 拜拜， 记得去台庆啊！ 之陈云十分钟筹款演唱会即将开始，想听陈云开腔献唱金曲，而家机会嚟啦！嚟紧喺10月16号 My 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入边，陈云将会上台激昂高歌，为 My Radio 筹募营运经费。大家支持陈云国师喺台庆献唱嘅话，可以选择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捐赠现金或支票，支票亦可以邮寄到普罗政治学院，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假如你有 PayPal 户口，你亦可以登入之后以转账嘅方式将赞助款项存入 hkpolitariat@gmail.com， 同时注明赞助陈云十分钟台庆筹款演唱会。如有查询，请电24673088。请大家踊跃捐书支持陈云国师撑 My Radio。